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三伏枯树叶儿，三子晒毛芽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叫上他喇叭儿，手里把小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手边拍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打个乐圈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于天庆鼓了半天劲儿，这才把要说的话说出来，说我给你啊保个媒，这个女孩子是谁呢？就是我妹妹于金平。我可不是夸我妹子，人有人才，貌有貌相，武有武艺，这样跟你们老常家结了亲也不算高攀，哎，也可以说是门当户对。再者一说，他又是你的救命恩公，我当哥哥的看从哪一点都是郎才女貌，这门婚事太完美了，你乐意也得乐意，不乐意还得乐意。把常胜臊了个大红脸呢，心说古往今来哪有当哥给妹妹提亲的呢？而且这个人说话很有风趣。后来常胜站起来，恩公，我可不是驳你的面子，我也有几句难言的苦衷。你想一想，我现在身为大将，奉元帅之命攻打太平府，既然你们家也当过官，也领过兵，就知道军队的军纪，17条禁律54斩明文规定，临阵收妻，掉头之罪。这个事儿我实实在在是办不到，请您原谅。哎，我把话说完呢，这个意思我全懂。你不是奉命攻打太平府吗？不就是抢敌人的粮道吗？咱这么办行不行？你要把这门亲事答应，我们爷儿仨包打前敌，把太平府给你包起来了，帮着你立个功，大帅还能怪你吗？人之常情，他也得替你考虑考虑呀。哎，将军，答应了吧。正说着，三守将于化龙也从外边进来了，已经把事情说破了，抹不开也没用，老头也就参加了意见，下了保证，如果这门亲事成了，我愿意倚老卖老帮着你攻打太平，保证立下大功。长生就问，那你们有什么把握呢？老孟家的人可不好惹，特别是那个丫头会使5毒梅花针，百发百中，难道你们就不怕吗？于天庆这才把后半截话说出来。我说，常将军，你还不明白，我们跟老孟家是至己的亲属，亲姑表亲。跟你说吧，就那孟九公，那是我姑父， 他媳妇儿那是我亲姑，这还有什么说的？要讲究动手，他们老孟家不是老于家的对手，要讲究说理，他们也说不过我们，这个你自管放心。到那块三言五语就把大事办成，你说爷儿俩这一下保证长胜也不好推辞，吞吞吐吐，哎，这事儿就算定下了。于天庆一看妥了啊，婚姻大事一言为定，绝无有反悔之理，来啊，张灯结彩，祝贺。这是干什么呢？造成既定事实，将来你想反悔也反悔不了了。全家人非常高兴，敲锣打鼓，隆重祝贺，大门宣灯，二门结彩，又放鞭又放炮，把这于家庄的男女老少都吸引来了，大街小巷全是人了。安家外边怎么热闹咱且不表，咱们再说老于家，有人通知了姑娘，姑娘悲中变喜，换好了衣服，梳了头，洗了脸，这个高兴就甭提了。他哥哥真猜中他的心理学了，19岁的姑娘在封建社会那就够大的了，尤其父亲整天长在外边，哥哥性情也粗犷，哪有功夫管他的婚姻大事。倒霉的不少，很多人倒上门来，但是姑娘没有一个中意的，好容易碰上个长胜，这要错过这个机会就没有这种事了。今天婚姻事这一定下来，姑娘自然是喜出望外。一会儿交换了信物，两个人换了腰带，这件事算定下了。和里边正在祝贺呢，突然之间于家庄外马褂銮铃所响，一员女将就来到于家的门首呀。再看这员女将满脸是汗，怒气冲冲，门客一看来的不是旁人，正是太平府大帅的女儿孟玉环，急忙到里头给三守将于化龙通报。这于化龙一听也一愣，心说这丫头怎么来这么快呢？玉环来了，哎呀，我还没有来得及想万全之策呢，这个丫头来我怎么跟她说呢？跟于天庆一商议，天庆说这么办，女客不好答对，最好让我妹子来招待她。命人把姑娘于金平找到前屋，爷儿仨开了个碰头会，研究对付孟玉环的办法。这姑娘于金平当然是向着长胜的，对这孟玉环就一百个气，心说你怎么那么狠，你就使五毒梅花针，你要把他打死不就完了吗？又想找到门上来，我怎么对付呢？姑娘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，跟于化龙和于天庆把自个儿的主意讲了一遍。老头一皱眉，丫头你看着办吧，怎么对付都行，都交给你了。好吧，姑娘换了身衣服，带着丫鬟婆子亲自到大门外迎接。这阵孟玉环已经从马上跳下来，兵刃挂到德胜沟上，左等也不来人，右等也不来人，正在等着着急呢。一看里边笑声响，于金平接出来了。于金平满面陪笑，表妹，哪阵香风把你刮到这儿来了，欢迎欢迎，一步迎接来迟，表妹可原谅。要表姐，我来了是有事儿，有事儿到屋里说吧，往里请往里请。有人把马匹牵过，姐儿两个携手揽腕赶到后院。女客嘛，让到自己的闺房之中，姐妹二人对坐。 丫鬟们伺候上沏上水，拿过点心来。于金平上一眼下一眼看看孟玉环，表妹啊，你这顶盔冠甲全身的武装是在前敌来吗？哎，表姐，实不相瞒，我是在两军阵来。你到这儿有事吗？我追赶一个人。哟，追赶个人？谁呀？表姐你不知道，这就是常玉春之子，名字叫常胜。这个小子好厉害，这一条枪翻脸不认人，把我爹我哥哥全给扎伤了，小妹我这才出兵见仗。要讲这真正的能耐，我还打不过他，最后败中取胜，用五毒梅花针把他打伤了。但是命不当绝，这小子跑得挺快，落荒进了深山，我在后边紧撵就没撵着他。表姐啊，刚才我跟打柴的樵夫打听打听，说奔这个方向来了，路过村口的时候有人说抬到你们家来了。姐姐，有这事儿吗？要真有可别放走他，一定帮着妹妹把他抓住，回到台平我好勤工受赏。于金平听完了，这就都明白了。哦，妹妹啊，你别着急，听姐姐跟你讲，还真有个人跑到我们家来了。哟，现在何处？他人事不省。是啊，他中了我的毒药针伤，当然是不能明白事儿。但是我呢，把他给救了。这个人现在业已恢复了健康，你想见他一面吗？自然，我就是拿他来的。好，你稍等片刻。小鞠啊，你去把那个常将军请到我这屋来。这按着事先的安排，常胜不愿意来也得来。挑帘笼进了屋里头，跟姑娘一见面，孟玉环一看，哟，仇人见面分外眼红，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翻，摁崩簧，拽出宝剑，奔常胜就是一剑。常胜一闪身，这一剑砍空了。可姑娘抽回宝剑，又是一下，让一让二，不能让三让四啊！常胜也急了，回手抄起马椅子就要动武。于金平在旁边能看着，他把桌子一拍，啪！住手！你们都给我住手！这是我的闺房，这不是战场，给脸不要脸！呸！什么东西，真是不识抬举！这一骂糊涂街，把孟玉环也给骂愣了，手中擎着宝剑。表姐，你这是骂谁？我骂你！我告诉你，孟玉环，你把话听清楚了。这个常胜非是旁人，还是你表姐夫。你赶紧过去跟你表姐夫赔礼认错。如若不然，连这个门你也出不去。孟玉环一听可傻了，这怎么回事？他跟老常家什么时候结的亲呢？可头眼往外头一看，丫鬟婆子全副武装，各拿棍棒，把门户就封锁了，把孟玉环给气得浑身力抖。表姐呀，这门亲事你们什么时候定的？妹子，我怎么不知道？要看你说的。我定亲不定亲还用跟你打招呼吗？还得用八抬轿把你请来先商量吗？表姐，你说话不要这么挖苦人。我不知道，要知道我也绝不能用难气打他。现在你不就知道了吗？这么说也不晚， 我告诉你，在我家里头你少要撒野，老常家怕你，姓于的可不怕你。当表姐的这么一挖苦，孟玉环实在受不了了，把脚一跺，看了看手中的宝剑，表姐好了，谁让我不知道这件事儿，我也不活了。女孩心就窄呀、啊。孟玉环双手捧剑，哎，干什么？要横剑抹脖子。仗着于金平手快，过去把他手腕子给叼住。你干什么？你抹脖子吓唬谁？一拧他腕子，把宝剑给抢起来。孟玉环坐在椅子上，放声痛哭，哭的比于金平还惨。书中代言的干什么呢？姑娘有几种心情，一个叫这委屈。你说自己的姑表亲，表姐怎么翻脸无情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挖苦自己。第二，满腔热血打算抓一个俘虏回去立功，结果落空了，见着父兄如何交代。这第三也是最主要的一点，在孟玉环的小心眼里也是看中了常胜。你说常胜这小伙确实也讨人喜欢，堂堂一表之才，名门之后满身武艺，哪家的姑娘对这事儿不注意呢？就拿孟玉环来说吧，虽然有哥哥有父亲，也都是军中的大将，但是这些人每天忙于军务，对自己的终身很少考虑。今年29、18了，身大袖长啊，到现在尚未许配人家，在两军阵前跟常胜马打对头，姑娘就有一种想法，这叫一见钟情，想把自己的终身许配给常胜。要怎么打了五毒梅花针，没打他的脸面，专往他身上打呢？留着情呢。为什么他下了苦心非要捉拿常胜？他有他心里的事，想把常胜抓住带回城中去，再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说服父兄将终身许配给常胜。结果晚来一步，全空了。人家这头定了亲了，自己什么没捞着，三件事加在一块，越想越委屈，这才要横剑抹脖子。这孟玉环越哭越惨呢、啊。于金平就有个妖嘛，于金平把常胜打发走了，丫鬟婆子支出去，姐儿两个推心置腹，在这唠心里话。拿话劝哪、啊、劝哪、啊、套啊，哎，把孟玉环的真心话给套出来。于金平乐了，妹子你也不要太伤心，也用不着抹脖子，可这个事呢夜已就这么办了，如果你要不嫌委屈的话，怎么办吧，咱们两个人同手一夫，一人一半，你看这怎么样。他在那封建年代，离开现在600年以前，这种事儿他不奇怪。可这于金平一说这个事儿，孟玉环一想，一半啊也比那别的整个还强得多。这小伙上哪儿找去？姐儿两个当时全都点头同意，愿意同手一夫。哎，这事就定下了。咱书不重叙，到了前边见着于化龙。于天庆把这事儿一讲，这父兄也没有什么可说的，又跟常胜一讲，常胜直抖了手， 这可怎么办？这我爹常遇春大帅徐达军师刘伯温要怪下来，叫我如何回答？浑身是嘴，难以分辨。但是有个盼望是什么呢？这些人下了保证，帮着他拿太平府大功，这是稳拿的，恐怕有了功就可以补过， 这阵的常胜方寸已乱，听人家摆布吧。人家家庭会议开完了，跟孟玉环定亲的信物也交换了，当夜晚间起身就赶奔太平府，路上正遇上武进忠、武进孝，把这哥俩急得满头大汗，发下200多人寻找长胜，找着找着没想在半路遇上了。武进忠、武进孝一拍大腿，兄弟你还活着呢，可把我们哥俩急死了，这么找没把你找着啊，要再找不着我们就回前敌去交令去。常胜红着脸把武进忠、武进孝叫到一边，用手一指，看见没，二位哥哥，我没法说了，是这么怎么回事啊。哎呀，我说常胜你真能干好事啊，你这是轻易不露面，这一露面俩俩的往家滑了，这我看你怎么交代，怎么办呢？二位哥哥替我想个办法，要能把这门亲事给退了，我还不乐意。别，这阵可别退，这阵一退是满吹呀。等帮着拿完太平府，咱再做商议啊。他们仨在旁边研究完了，这才回来跟众人直言。当然了，客气话咱不必细讲。二次来到军阵，三守将于化龙吩咐一声，连夜亮队。明营的军兵点起灯球火把，亮子幽松来到太平府城下，讨敌骂阵叫孟九公、孟红、孟凯出来见面。等孟九公这阵也上了刀伤药了，老头子支撑着领兵带队杀下太平。这一见面一看呀，这怎么回事，这是女儿孟玉环也在对面，于金平、于天庆、于化龙这些人都来了，再看常胜也在身边背后。孟九公看了半天百思不得其解，催马往前，双手秉腕，对面可是大哥吗，您这是在哪儿来？于化龙满面陪笑啊，兄弟，哈哈哈哈，来了有点事儿跟你讲，天地之大无奇不有啊，现在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你们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，实不相瞒，是这么一回事。刚把这胡宁大事刚一说完，孟九公不听则可，闻听此言气的，大哥你怎么能办这事儿啊，这如何叫我向天子交代，这要左奔丞相萨尊告我一状，我还活得了吗，我把祖坟都得刨了，他们老常家再好也不能接这门亲事，我们是两国的仇敌，使不得。呆子，于化龙说你叫唤什么，你叫唤，你听我把话说清楚，你心里头就有个元顺帝啊，你保他干什么，无道的昏君，你没看看元朝的江山还能有几天，不有这么句话吗，大将保民主，寸鸟登高枝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你孟九公熟读兵书，也明白古典的事情，你保这个元春帝干什么，要听我良言相劝，干脆倒戈投降，跟他拼了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Oh, my.